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还能我啥子叫他去安静那冤家子定不解好意他犯安静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总上山 我是白头四目做大妹，要了相同之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他求必中我一言。